今年中国新说唱似乎那些有名发片的选手都走得不太远，比方说孔令奇、铁柱堂 Jason、 陈梓童 Oracle， 当然还有满舒克，在队内淘汰环节为别人的失误买了单。作为吴亦凡战队的一员，也来对比一下两个人的嘻哈情歌。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满舒克在今年的单曲 Fall in Love， 不知道你更喜欢哪一首呢？好，我们继续回到榜上，即将听到的是吴青峰 solo 发展的全新单曲《请听》。那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他从小就喜欢的书，张晓峰所著的《花之笔记》。这首歌也唱出了人和自然的温暖连接，赏心悦目的花草世界，请听。 脚下的土泥是软嫩的母亲，一颗萌芽的种子是婴孩泪雨，叶片缠绕情是年少的小雨，一朵待绽放的花是恋人血液。默默无语，各自活出惊喜，大自然的消息藏着许多秘密，人们总和时期失去感知能力，连简单的哭泣都要预约日期，用我的心听你的心，未知的声遍地是聒噪的家庭，一棵风雨的大树时常被倒叙，花瓣飘落去是岁月的喘息，一个甜美的果实是灵魂旋律，用我的心听你的心，未知的声心意，包含许多讯息，就看你怎么听。等你懂得珍惜，是万物皆有情。等你懂得清醒，就感动的自己。 吴青峰这首《请听》是个人推出的几首单曲当中最有苏打绿、清雅之风的作品。泥土、种子、花朵、空气，这些在时下流行歌曲当中很少提到的词汇凝结成句，搭配上弦乐重奏，不禁让人想到了9年前苏打绿的《维瓦尔第计划》，开篇的春日光就有这样一种美妙的感觉。我们就来听苏打绿这首《日光》。 上梦在清晨上，站在川流上，流在船道下，残留的液体在

你好，我是耿化，我们一起来听互相关联的榜上歌还有榜外歌。那这一时段我们首先听到的这首榜上歌是戴佩妮为今年重拍版《流星花园》重新演唱的这样一首《你要的爱》深夜版。 为你我不再等待，为你 抛弃任何事情，只求你爱 For you。特别的女孩，就算吵架也离不开，就像命中注定我们要在一块 For you For you会放过任何笑容，沉寂在脑海。呜呜，被你霸占所有的爱，每个呼吸都是为了爱你而存在。呜呜 ，For you。 听到的是2018版《流星花园》的片头曲，由王鹤棣、关宏、梁靖康、吴希泽这四位新一代的花样男子带来的《For You》。17年后的再版，而这一切不知道能否全部重来。当年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 F 四，也许不会再重现了。好，我们继续回到榜上，听到的这首非常巧妙的旧曲新唱，不是翻唱，而是全新的改编，让这首10年前的老歌有了时下潮流的感觉。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《2018独家记忆》，有请朱星杰。 从我身体拿走你，在我感情封锁住你，却都不提。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，藏在心底，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。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，是给我一半的爱情。Oh, 你是我独家的记忆，是游戏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。情的封锁区都关于你，绝口不提。没关系，忘记风台第几天气，习惯一个人在下大雨，没联络过的连锁反应，想要快乐都没力气。思念的他在发令，你在抽泣，回到你我分开的那天，时间静止在那一刻，搂你的肩。泪与世界才能电影，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。对不起，我没时间着急，一生接受都来

和朱星杰2018独家记忆一样，朱笔畅重命名专辑当中这样一首《对嘴》也是改头换面的全新版本，让老歌有了最符合时下潮流的样子。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在榜上领跑的一首对唱歌，这是来自张杰、张碧晨，《只要平凡》。 也许很远，或是昨天，在这里或在对岸，长路辗转，离合悲欢，人聚又人散，放过对错才知答案，活着的勇敢，没有神的光环，你我生而平凡， 在心碎中认清遗憾，生命漫长也短暂，跳动心脏长出藤蔓，愿为险而战，跌入灰暗，坠入深渊，沾满泥土的脸，没有神的光环，握紧手中的平凡，此心此生无憾，生命的火已点燃。 有一天也许会走，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杰、张碧晨共同带来《只要平凡》，这也是之前热映的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的主题曲。这部电影上映之后真的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，就连罗大佑也因为这部电影写了音乐观后感。我们就来听这首《夜是秋月明》。 还是谁人采，雨季掉了阴又在，谁人的等待，昨夜西楼有几多。 散场在多少人把酒掩盖， 花开往事家来，花谢一人不在，无非无理难明白，人而已存在。我想提起，我想提起，想提起却没勇气，我总想起，我总想起，总想起却已忘记。我想脱离，我想脱离，想脱离却难逃避，就想离去，就想离去，想离去却生不由己。秋天转眼将来，秋风吹拂云彩，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。 十分由我们来陪伴。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。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。 幸福就在附近。